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本节目由黄金茶色素特约播出。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话养生说健康。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嘉宾是张正主任。张主任你好。 周杰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嗯，那么现在呢已经到了秋季了哈，马上就到秋冬季节了。应该说这个季节啊是冠心病高发的一个季节，所以在这样的气候条件下，在秋冬季节我们应该怎么来注意养生呢？ 我们讲啊，养生啊，遵循4个原则。第一个原则呢是这个顺应自然。第二个原则呢是这个身心同养，就是你在调养你脏器功能的同时呢，你也要注意这个自己情绪的调养。那么第三个原则呢是保精护肾，这个很重要，这个我在以后的节目中会展开给大家讲。第四点呢就是调养脾胃，也就是调养好我们的这个饮食和我们的吸收功能，这个呢对我们养生也很重要。那么先说这个顺应自然。自然你看咱们自然环境啊，对于咱们人来说两个方面，一个是大自然这个环境，一个是我们生活的这个社会环境。大自然的环境当然你看一年四季，这个春温夏热秋凉冬寒，它有这个气候特点，同样呢会影响到我们人的这个心血管系统。那么社会环境呢，当然我们要去竞争，我们要去工作，我们要和人去交往，在这个过程中呢可能就会影响到我们的健康。那现在天气呢一天一天的渐凉，我们说对于心脑血管系统疾病来说呢，对于我们老年人来说要防止危险事件的发生。所以呢在这个还没有这个寒冷到来之前呢，先给大家普及一下，哎，这个时候一定要引起大家这个注意。根据这个北京地区这个研究就发现啊，急性心肌梗死每年啊它有两个高峰期。哪两个高峰期呢？一个就是从这个秋季转入冬季，也就是11月到1月这个阶段。再有呢就是由冬季转为春季，也就是3月到4月这个季节。这两个季节这个转换期呢，由于这个冷空气活动频繁，气候多变，而这个1月份呢它是发病的最高峰。作为冠心病患者，这个心绞痛的发作情况，虽然就是说你要统计起来比较难，但大体上与这个急性心肌梗死啊它是比较类似的啊。也就是说冬天寒冷季节以及气候转换时候呢容易发作或者加重。气温低，日变差大，而且这时候那个风速呢又快，是影响这个心绞痛和这个心肌梗死发生的最主要的气候因素。那么在突然这个降温大风的寒冷天气里，冠心病患者呢他受寒冷这个刺激或者迎风疾走，就容易使得我们这个交感神经兴奋，使心率加快，血压升高，心脏负担呢也加重。同时寒冷呢它还使得我们全身这个血管呢它收缩，收缩的结果那就是说外周阻力增加，这个时候心脏的负担就重了，心脏的负担一重它的耗氧量就需要增多。另外 也可以诱发这个冠状动脉这个痉挛。这样呢，就使得已经狭窄的冠心病患者啊，这个长了斑块以后，这个管腔呢，这你这个血管一痉挛就更加狭窄，甚至呢这个闭塞，或者这个冠状动脉你持续的痉挛，它挤压了这个斑块以后呢，使得这个内膜损伤，导致这个我们说的那个软斑块就不稳定，这个斑块呢容易破裂，这个时候形成血栓。所以心绞痛或者心肌梗死多发于这样的气候和这个季节。那么冠心病患者在上述我刚才说的这两个发病高峰的季节里呢，应做好这个御寒保暖工作，注意这个衣着被褥温暖，避免这个冷风刺激，不要在这个清晨呢逆风行走骑车，冬季呢室外散步最好不要一大早起得那么早，而应该在这个上午10点到11点的时候，或者下午2点到3点的时候，这个阳光充足气温比较暖和的时候，这个比较适宜。如果遇到这个突然降温刮风下雪等等这些天气呢，就尽量的留在这个室内活动，找点其他事儿做一做哈，减少这个外出的机会。那么冠心病患者外出的时候，当然了，这不用说了，我们身边必须备一下这个硝酸甘油或者搜心救心丸，这样呢以预防这个心绞痛或者心肌梗死这个发作。 所以呢像换季的时候或者是秋冬季的时候呢，正是冠心病人的高发的时候，所以呢咱们要注意呢增加衣服啊，进行保暖，不进行保暖。另外呢出去遛弯的时候呢，咱们要注意时间啊，带上一些应急的药，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在秋冬季的时候呢，这个心情啊也容易随着这个季节的变化，天气的变冷呢，可能会有一些抑郁啊等等的，这也要及时调节。 这是非常多的。前两天我去这个客户家这个采访，当着我的面，老爷子82、83了，骂他的老太太。我这老太太对他特别客气，哎呦，那水果又是削了皮，削得非常好。这个后来我也给老太太说了，我说人这个心肌缺血以后啊，他就无形中有一种焦虑，他的这个身心啊，他没有以前，比如说我做一个动作，我这个想到我就能做到，这个时候他做不到了。慢慢这种难受劲儿，他就随情绪发出来， 容易气急。 对，这个时候家属要注意，不要去在意，跟他去争吵。 是的，所以要理解病人啊。那如果呢，大家对于这个秋冬季的养生，或者说在这个季节出现一些什么样的身体不适啊，要及时呢，进行沟通啊。您可以呢，这个跟张正主任预约。咱们见面交流都是没问题的。当然如果您想呢获得健康管理方案的话呢，我们事先有一个健康风险评估啊，咱们先预约，然后啊再针对您的情况我们会给您一些建议。好，大家呢如果有这方面需求，可以早晨8点半之后来拨打电话做进一步的咨询。那我们的电话是 8886-4417 8886-4417，另外一部呢是 8886-4427 8886-4427。 听众朋友们好，据我国疾病控制中心的调查报告显示，截至2010年，我国高血压患者人数已经超过了2亿，同时还在以每年1000万的数量在增加。我国每年300多万因心脑血管疾病死亡的人群中，50%与高血压有关。高血压是一个很容易让我们忽略又危害我们健康非常危险的隐形杀手。在临床医学治疗中，高血压患者几乎都是在发生脑卒中、冠心病、心肌梗死、肾功能衰竭等重症后才入院治疗。殊不知，对高血压患者来讲，血压控制不好，我们的身体时时刻刻都在因血压的波动伤害着我们的身体。在高血压早期，由于没有明显的症状，常常引不起患者的重视。随着病程的延续，有些人会出现头痛、头晕、心悸、后颈部疼痛、 后枕部或两侧太阳穴部位有波动感。有些人还表现为失眠、健忘或记忆力减退、注意力不集中、耳鸣、情绪波动或发怒以及神经质等。进一步发展就会出现左心室肥厚、冠心病、心绞痛、心肌梗死、心功能衰竭、脑栓塞、腔隙性脑梗死、肾功能异常等并发症的发生，甚至发生猝死及脑干出血而导致危险事件的发生。在高血压人群中，根据危险因素和靶器官相关临床状况，将高血压分为低危、中危、高危、很高危四个人群。作为高血压患者，应积极地了解自身的危险状况，以针对性地进行临床治疗和保健干预，才能远离危险事件的发生。如何评估高血压的危险程度？可通过人体血管断层扫描，结合计算机大数据分析，即可获得高血压风险评估报告。为了更好地服务高血压人群，可拨打热线申请免费高血压危险程度的大数据分析报告，以使自己针对性地干预高血压，远离危险事件的发生。 那说到养生保健哈，那下面呢我们就听一听我们的听众朋友是如何进行养生保健的。 以前喘，以前呢就老就一说就说多了话就不成，现在就没事了。以前说多了话不成，对不对？有的时候晚上这心不能老跳，就晚上我就嗡嗡心老跳，说这几年这魏老师我检查没事了，以前心脏不行，老是不老魏老师。胃物质老操，打那个那回就给我我看血管，就里头有血块，这个咱也检查去，我检查也没血块了，我跟医院检查人也没血块了。这回你血块你怎么吃什么了？你血块没了？我说我茶色素跟那什么纤维化，是吧？说这回血管没了，说你这血压挺好。以前我检查过，老师不来没来时，我就跟这我们这小医院检查的，就是不行。哎，还有时候呢。这胸那会儿啊憋气，这也没有了，这也没有了，不像那阵儿一说多了话就憋气，没有。 哦。 这没有这憋气了。 哦。 以前你说这颈椎没事吧，以前我这么样一来嘎巴，你现在没有了吧，现在你说没有我这一回也不想了。以前就这么一回嘎巴呀，这么一回嘎巴。这现在也没有也不想了，倒是。这没让你们，我这反正现在我反正啊我的好处挺大，这用的好呢，血压有时候就130/70，以前的时候老是140/150，低压还低。 哦。 你说血压那么高吧，它低压还老是50，这个两个相距差的才大，130/70老是。 嗯。 测的好回130/70。 嗯，我看你的精神面貌。比原来好一点，好得多了。 对 啊， 对。 那你就是说是自己自我感觉，就是说是整体的 原来是整体都不错了。 哦。 我都不错了，以前不行，腿。 哦。 以前我就是睡觉抽筋儿，那受不了啊！现在不抽了，不抽了。 嗯。 我跟老头就说来了，我说，我说我都不抽筋儿，都不抽了。要不抽筋儿抽多疼啊，下不了地去抽那抽筋儿。 哦。 现在不抽筋儿了。 哦。 跟以前不一样的，我这腿。这腿我说大大的，我这腿好啊。 哦。 你抽筋儿是都下不了地儿抽的。 是吧， 腿肚子那大疙瘩。 嗯。 现在没有了，现在不抽了。没有那些事儿了。 哦。 以前这腿都抻的一抻嘎巴一声，一抻就嘎巴一声，现在这也不响了，是不是见好了吧？ 哦， 是不是？ 哦，你很高兴。 高兴，那怎么不高兴啊？ 哦、 身体好怎么不高兴啊？ 哦， 您瞧人家这么大岁数，俺这圈里头，人都腰不好，我这腰没事儿。以前我这腰也疼，这些人哪时候不疼了？不疼了，没疼过。 嗯。 你像那儿腰疼，我跟老头也说过，我住过309医院，腰疼，这没好了，没有过。那个跟309医院住着出院还不成呢，腰还疼呢，打这些一吃不疼了。 哦， 这是斑块没了，我感觉就好多了。这阵儿我检查还有斑块，这回没有了。这回我吃点食人药没了，这就是好的现象。 嗯嗯， 以前我这手，我都能动弹了，这手你看这样举都举高了。 嗯， 以前不行。 哦， 以前这时候根本就举不起来这胳膊。 你 说现在你抓闹钟声，现在以前根本抓不了。 哦， 我这精神条件不咋地，一涨钱。我就跟老头子说了，我说得了，咱们呀，给孩子送健康吧，买给孩子送健康，比他给他钱强。你给他钱，他舍不得了就送健康，我不吃这些的。我们家第一，我们大儿子血压高，糖尿病，那回也跟他一样，腿脚迈不开步。 嗯， 二儿子也这毛病， 嗯， 也有糖尿病，血压高。我儿子血压高更厉害，他血压高，我就怕。 哦， 我说我怕你得我这样的病，我就怕他。我说你别不吃， 嗯， 你吃，我说我给你买，你还不吃。我也不用你花钱，啊，不是告诉我儿子不住院去了吗？说我回来我吃，说妈我回来我就吃，我本来是嘛，我给你花钱你还不吃，我说啊， 哎，希望你。 反正现在我们俩这一月呀，7000块钱，哎呀，可是我给您带来了更大的健康，对不对？对不对？ 行行， 生活很快乐。现在我跟着我老头说了，我说给儿子送健康，给他钱管什么呀？ 当着摆一套什么了？这没仪器的。 您这叔叔，你说叔叔现在是走路不是也特别好了吗？是吧，叔叔？ 因为我只能找金克龙，我得歇2天3天。 现在 不用歇，直接反正直接到了，有人上后边儿， 嗯， 稻香村。只能出门得绕过，得歇3天，我得站会儿 啊。 现在不用站，直接去就回来了，感觉腿有劲儿似的。现在好多了。 魏老师， 哦，好好。 魏老师，你说都累，都累。 听了这个听众的故事啊，他是一个冠心病的这个听众，哎，通过自己这个选择正确的健康管理方案以后呢，哎，获得了不错这个效果。给我一个印象比较深的，哎，父母这么大年龄了。还自己要去掏钱，哎，购买相关的健康产品，去关心自己的儿子，还是比较温暖的啊。对于这个冠心病患者来说，我们在节目中告诉大家的健康管理方案，一方面长期不用说了，你要去抗纤维化，你不能说你已经这个疼痛的不得了了，你这会儿才干预，这个我们叫急救，就是抗纤维化加这个茶叶里边的这个提取物，这是一个方案。还有一个呢，就是抗纤维化，再加上由这个三七葛根丹参豆仲地黄昆布构成的这个固方，去进行这个干预。在这里要提醒一下，如果就是说，我们还有这个房颤呀、室颤呀、房室传导阻滞啊等等，有一些心律失常这些听众呢，你这个时候可以加一点这个辅酶 Q10。哎，通过一段时间的这个干预，我们这个心律失常就能得到这个有效的这个控制。在这里呢，我要提醒大家，就是说我们人体这个各种生理活动呢，它都是有这个节律周期的。那么心血管系统它也是一样的，就是有研究这个发现，对于冠心病患者呢，在早晨6点到这个中午12点这段时间里呢，心肌缺血。发作呢它要多于其他这个时间。那么而这个心绞痛和这个心肌梗死啊，在这段时间呢也发作比较多。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哎，我们应该注意到哈，早晨六点到中午12点这段时间呢，正是我们从这个睡眠中这个觉醒开始一天活动的这个时间，也就是中医讲的阴气渐渐的下降，阳气慢慢上升。我们人的这个心率啊和血压一般在这个深度睡眠的时候最低，可是随着我们逐渐的这个觉醒，它就慢慢的升高。那么在觉醒以后呢，恢复了我们这个活动，哎，急剧这个增高。那么在每天上午这个9点到中午12点这个阶段呢，达到了这个最高峰。同时这个时候，我们的交感神经呢也开始逐渐的这个兴奋，身体内这个儿茶酚胺水平也随着这个增高，这个时候你看心脏它这个就活动起来了，它这个负担呢也开始加重。那么对于冠心病患者呢，因为我们说有这个冠状动脉是这个冠脉循环储备无法适应这个心肌耗氧量嘛，因为你的冠脉血管已经有这个斑块了，堵塞了嘛，所以呢容易引起这个心绞痛。 还有呢，这就是我们血液中这个化学地质这个水平呢，一天中也有周期性这个变化。那这个清晨觉醒以后啊，血液粘稠度它增加，这个时候呢，血小板这个聚集能力也比较强。早晨这个六点到中午十二点这段时间呢，血液它过于这个高凝状态，容易形成血栓，所以呢，好发这个心绞痛和心肌梗死。所以我们就鼓励大家，你上午的时候没事儿，哎，要喝喝水。那么在这个秋冬季呢，尽量减少这个剧烈这个活动。你看，就是说，哎，我们随着年龄的增大，我们身体的适应性差了。那你像对于冬季来说，可能对健康人来说，它是能够顺应这种天气变化，因为它的血管、心脏它是能够适应的。可是你的血管堵了，你心功能减退了，你又有这个高血压，又有这个心功能这个减退，这个时候再加一个天气这个低温诱因的情况下，哎，就容易导致这个疾病这个发生。这个时候我们作为健康管理来说，你首先要在这个主观意识上，你要意识到这一点，你不要觉得我还行。你看，就冬天可以说是我们这个心脑血管疾病患者一个短板，这个时候只有我们这个未病先防，就是我没有发生，我做到心中有数，我就会平安的度过这个冬天。 嗯，确实在换季的时候和秋冬季呢，有冠心病的朋友一定要多加注意啊。那实际上在积极的这个治疗的同时，还要注意呢养生保健。那么刚才呢张主任也提到了很多的方式，当然这些方式呢要根据您个人的情况的，我们有针对性的来进行一些建议哈。所以呢，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想咨询，记住早晨八点半之后赶快来拨打电话啊。我们的电话呢是8886-4417 8886-4417，另外一部呢是8886-4427 8886-4427。好了，那下面呢又到了出题的时间了。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出的题是阿尔茨海默病分为轻、中、重度。轻度的阿尔茨海默症呢，它的病程一般为几年？那么答案呢是1到3年。您答对了吗？好，那么今天的问题呢是阿尔茨海默病分为轻、中、重度，中度的阿尔茨海默病，那它的病程一般为几年？那么八点半之后赶快来拨打电话8886-4417 8886-4427。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养生之道节目主讲医师张正。古史有记载，神农尝百草，日遇72毒，得茶而解之。这反映出我们的祖先在洪荒时代就注重茶的某些治病药用特性。唐代《本草拾遗》记载，助药为各病之药，茶为万病之药。几千年来，茶在中华民族生存繁衍过程中的防病、治病及药理作用已经成为医学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994年，九五医药科技攻关计划正式立项。该计划是我国实现新药由仿制向创制转轨的基础工程。茶叶里的药用成分茶色素也在该项研究计划之中。1997年，茶色素学术交流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来自茶色素全国临床科研一线的3000多名高级医药科技工作代表参加了大会。茶色素的医学效应评价向世人公布了600余万组茶色素临床科研数据和结论，这些数据最终被确定为茶色素的国内国际标准。1998年，茶色素国际学术研讨会在珠海、香港、澳门举行。研讨会上介绍了我国在茶色素研究领域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茶医学科研专著《茶医学》《茶色素与健康》《茶色素临床科研成果专辑》《茶医学研究大全》等，开创了茶医学系统性理论研究的先河，为茶医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